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偏安多金，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原味鸡咧，系用自创嘅原味鲜冻技术，令到鸡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鲜鸡，系冇激素、冇防腐剂、冇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系唔使解冻嘅，如果唔系，鸡入边嘅乳酸咧就会破坏肉质噶啦。原味鸡咧系沙漠鸡，因为冇用激素，所以养嘅时间咧特别长，要养足三个月，养到佢大约两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系好大只嘅，鸡味咧亦都系特别浓。如果你是大力推銷這件事，我建議大家轉成這隻雞，大埔街市的新店開張，為了慶祝開張，我就推這隻原味雞，你去大埔街市人民超市買就買10元而已。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嗱，唔系净系得我哋两个嘅，咁啊，龙咧就一个非常之硬颈嘅呢个地铁嘅抵制者嚟嘅，咁啊，佢话等咗半个钟，我呢个小巴咧都等唔到，咁样样，咁啊就誓死唔搭地铁噶啦，就好啦，咁啊，今日咧翻到嚟啦，咁啊，即系讲咩咧？咁啊，即系自不然，我哋要讲下，即系今日。比較大一單新聞就係曾蔭權啦，係咪？咁啊，曾蔭權咧，咁今日就係第一次個上訴結果出咗嚟啦，咁嘅樣。咁啊，我睇佢好陰功啦，係咪？即係又要即係嗱，其實佢而家嗰個叫做係公務人員行為不檢嗰、那個嗰罪啦，咁就判咗落嚟，咁就其實佢係申請緊一個無罪嘅上訴嘅。咁你无罪上诉好难打啊，大佬啊，大家都知道系咪？咁啊，但系咧，即系佢虽然打唔甩都好，但系咧，即系都减咗刑。咁啊，只不过就系、是、其实你即系其实 佢打两样嘅、啊，一个就系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啊， 一个就系 sentence， 系。 咁啊 ，conviction 就唔得啦，咁啊，所以继续上终审啦。 系、啊，睇下佢而家状况先啦，我哋。 咁啊 ，sentence 就系20个月。就減到 12个月啦， 12个月減到去12啊！ 即系但系佢咧就因为坐2个月啊嘛，咁而家剩翻10个月，咁都要挨嘅。 咁啊，扣埋2/3之后，应该系坐9个月，咁啊坐2个月，即系半年多啲啦。 系啊，我哋有条片嘅，去先。 澳泰上诉定罪失败，吻别太太即时服刑。熟悉的画面再次在高院出现，事关煲胎去年被裁定渎职案罪成，判囚20个月，就定罪刑期和讼费上诉，礼拜五上诉停班判词了，一致裁定煲胎上诉定罪失败，减刑至12个月， 中辉由500万减到100万。报太知道结果之后，一度闭目，表现冷静。行入囚室嗰阵，用眼神同屋企人道别。之后佢行翻出嚟，透过犯人栏条啦，交咗红色报呔同手表俾太太。两个拖手倾嗰阵，最后报呔轻吻太太，就再次行入囚室啦。 今日我好失望同埋心痛，陣間同律師傾過之後，會盡快決定下一步點做。多謝各位。 而煲胎就懷疑唔舒服，要喺高院 call 白車。辯方申請保釋等上訴，但係法官話，如果睇曬95頁判詞，就會發現冇理據申請，話即日處理唔到，煲胎要即時翻入監獄。不過辯方仲有意申請保釋㗎。咁判詞講咗乜嘢呢？上訴庭三個法官話，陪審團裁決顯然接納煲胎話大意冇申報嘅辯解，煲胎仲未交代點解做出案中行為，佢嘅失當嚴重，即時監禁係合適判刑，原審量刑起點太高，18個月先合適，基於良好品格同貢獻，減刑6個月，總刑期12個月。仲費方面，控方要求300至350萬，原審頒令金額太高啦，認為佢唔係有錢商人，已經退休，相信只能夠靠儲蓄同長俸生活，加上經歷兩場審訊，律師費不菲，積蓄已經大減，考慮整體情況，適合仲費係100萬。又係啊，佢今次上訴失敗，唔只要即時服刑，隨時會冇埋退休金、長俸、大紫荊勳章、前特首嘅福利，決定權就喺奶媽度啊！ 衝出屋。 都奇怪啊！即系苹果加呢个怀疑唔舒服嗰样嘢，真系 怀疑唔舒服。你觉得佢 即系特登加噶？喺字幕里边冇噶， 即系觉得佢扮嘢系咪？即系咁样样。但系我觉得佢咧，即系都算多人撑场啊！你见到佢，即系我觉得第一佢 唔系因为佢确实咧，即系呢单嘢即系前前后后纠缠咁多年咧，即系由梁振英上任开始搞噶啦嘛？呢单嘢系咪？ 我有个即系头先。見到啲畫面咧，咁啊見到佢老婆不離不棄啦，咁啊即係佢細佬，咁佢又有出嚟啦，咁啊即係頭先嗰個畫面冇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報道有，原來阿達哥啊同埋仁哥咧都有撐場嘅，都有幫支持佢嘅。咁啊，我心諗啦，就其實如果嚇即係有一日阿梁振英真係又要咁樣樣蹉跎咁多年嘅話，有冇咁多人去撐佢咧？ 梁振英唔會發生呢件事 哦，定話唔係即係如果啦，即係講個假設。 呢個係冇如果嘅， 你覺得你咁肯定係嘛？ 喂，係就連係就唔會唔連任啦，大佬係咪講咗數啦嘛？ 講數咁，但係呢個咧就一朝天子一條神啫嘛，其實係係咪？ 邊朝天子邊條神都已經係講曬數㗎啦，所以嗱，好多人咧就話喂，如果煲胎咁都入，咁點解唔喐梁振英啊？攞呢個嚟類比，我又覺得。即係某程度上都係不倫不類嘅，即係如果你知道佢政治背景，大家都知道講咗數，大家都知道佢政治背景咧，更加會清楚曾蔭權呢單 case 其實係背後係喐佢噶嘛， 我知 係個 order 嚟，咁你會真係即係走過呢啲咁嘅法律程序，就以為真係可以辦法治咩？ 阿土伯，你咁樣講咧，你話即係嗰個比喻不倫咧，不倫不類咧，其實你應該有大前提就其實根本上已經唔信香港有法治啦，即係已經唔相信就係雖然啊，即係都唔係話即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跨階級嘅平等咧，即係都係前特首啫嘛。 唔係 ，to be fair 啊，in general 都仲有啲，特別喺啲 commercial 嘅 case 裏面 general 啦 嚇，就但係一涉及到呢啲咁重大嘅政治案件裏面，其實回歸之後咧係越嚟越嚴重嘅。嗱，我唔敢話回歸之前冇嚇，即係總有嘅，因為即係律政司究竟決定起訴定唔起訴，調查定唔調查，係成個國家機器入面噶嘛，係嘛？咁曾蔭權有一個講法就係咁啦，我唔知坊間聽過未啦，不過我就聽過有人個講法就話，當年嘅民主黨嘅政改方案，即係我哋話佢買香港嗰個政改方案，佢係一手喺度力頂㗎嘛，就同阿爺講嗱，如果你唔過呢個民主黨改良咗嘅政改方案嘅話呢，就我辭職。你有冇聽過呢個版本 咧？聽過。 有冇公開有人講過 我記得好似阿達哥講過啦，其實 喺佢節目啊， 係好似係嘅。 OK， 就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唔係雖然係咁樣啦，但係就 我唔知啊，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事實係真係咁樣嘅話，我唔知曾蔭權會唔會自己都要後悔咧？因為其實成件事，你得唔到掌聲之餘，仲要俾人哋咁樣做個政治懲罰。 唔係應該咁講，就唔係在於個方案本身，過定唔過，或者佢辭職定唔辭職嘅問題，而係在於曾蔭權喺老共嘅角度，我覺得你唔聽話。喂，你係我條狗。我叫你做行政长官就做行政长官，我叫你做跪喺度就跪喺度，你冇理由攞呢样嘢嚟要挟我噶嘛？嗱，如果真系事实吓，不过我就以我理解嘅曾荫权就冇咁勇嘅，即系冇去到咁准嘅。虽然佢成日都话喺政改嗰个时候就话要玩铺劲一件事，但系如果真系属实嘅话，即系佢好想有啲 achievement 喺个政治改革嗰度嘅话咧，即系你当民主党。嗰、那個改良方案加五席，呢、這個區議會嘅新嘅區議會嘅議席，再加五席直選，係當係一個進步都好啦。咁啊，曾蔭權咁啊，確實係幾用嘅。所以咧，我後屘我聽到呢個版本嘅時候，再見到佢由過去嗰四五年嚟，俾人咁樣由廉政公署又起訴，又不停上庭，又踎咗監，又入呢個羈留病房，我都覺得有少少同情。嗱，而家佢中咗条罪，嗱，其余冇中嗰两条咧，就算数啦，系咪？即系无谓争议啦。而家佢中一条，就系作为行政长官喺通过呢个鸿图申请嘅时候，冇申报利益，冇好似李国宝咁避席，系咁简单嘅啫，系咁简单嘅啫。即系阿毛嘅时候都中过啦，即系作为立法会议员，即系收咗呢个黎智英嘅捐款，亦都冇申报，咁佢又喐过佢啦，咁样。咁系咪需要玩咁耐咧？ 系 玩晒成副身家噶咯？ 系佢而家 佢唔系好多钱嘅啫，我听讲。 系啊系，即系佢争在未买楼啦。其实就我谂就如果佢有冇 楼噶？ 佢有麦当劳道嗰边啊嘛，祖屋嚟噶啦，已经系、okay. 即系佢老豆留俾佢嘅嗰个就吓咁。但系即系陰公啦，系咪？咁但系你点样讲都好，咁其实即系佢原本佢系求即系350万至到500万，咁而家拗到100万，咁啊你就算拗到100万都好，即系你作为一个退休人士都唔系话咩嘢啦，可以轻易搞掂。咁而家仲有，即系你睇下老共咧肯唔肯再放轻佢？因为其实咧，你而家头先听到一样嘢咧，就系、是、阿林郑咧。其實係操生殺大權嘅，嗰、那個退休金嗰度係 長俸咯， 係啊，即係如果長俸咧，即係嗰度其實你都仲要懇求啊，阿林鄭咧放你一馬，即係林鄭係有決定權，係即係剝唔剝奪你個長俸嘅，其實係 佢寫咗求情信嘅咯，之前 係啊，寫咗求情信，但係佢寫求情信嗰陣時，佢係純粹係一個政務司司長啫嘛，咁而家係特首嚟嘅咯， 即係你都要聽話嘅喎， 係啦，即係你變咗阿嗱阿曾蔭權，你退咗休咁耐啦。其实你净系 不过其实嗱、啊，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特首嘅话，写求情信其实系唔 appropriate 嘅。嗱、我用翻呢一个比喻，或者系呢一个嘅同一个嘅angle 去谂咧，就系、是、如果佢因为佢系曾荫权，所以佢嘅长俸同埋退休金咧系保留咧，咁亦都似乎系有过分嘅。即系呢个 discretion 系用得唔好嘅， 讲 唔好恰当嘅、啊，大佬。 即系咁讲，即系如果咧，阿林郑佢作为一个特首咧，佢系可以写求情信嘅话，你都系一个特首啦。点解你唔索性即系特赦佢咧？系咪？即系咁啫嘛。咁但系就 唔系香港呢啲 case 冇特赦先，我都唔系。 唔系，你作为特首系可以特赦任何罪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即系等阿董建华发落咁样。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啦，其实呢个系政治决定嚟，咁啊即系特赦佢嘅话。系咪？咁即系如果系咁样 嘅啦，特赦就唔会噶啦。即系你话长俸同退休金咧，即系如果佢做得出咁样咧，就其实都系好企喺佢嗰边噶啦，觉得佢真系好惨噶啦。嗱、不过咁话说回来，即系我最初觉得好惨啦，但系我后屘我觉得我又谂下，喂、屌你次次都入医院噶喎，大佬，好似唔系第一镬噶咯，佢真系身体好差咩？我真系我谂紧个问题啫， 我就系见到佢满头白发啫，其实就 唔系老实，我亦都谂过呢个问题，因为点解咧？我都有白发嘅，我得闲咧，即系半年啊，三个月到咧，我都走去染一染个头发，我就发觉佢都成70岁人噶啦，系咪啊？ 我啊四十几五十啦，开始有白发噶啦，都已经。咁冇理由几年前你冇白发，而家就满头白发噶。跟住就次次都入医院。我心谂咋？喂，你啲公间公司，其实有时唔好做得太过火、啊，即系做得太过张扬 啊。即系你啲公间桥嚟嘅。 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即系你有陪审员嘅时候。即係你做到楚楚可憐，甚至乎補啲人去即係聽審，安排啲人去，即係我覺得係 fair 嘅某程度上，因為你係間接，你唔係直接啦嚇、啊，就製造一個好嘅形象，令到陪審員喺判決嘅時候咧係多咗啲心理上嘅考慮，唔係喺法庭嘅證據上嘅考慮，係啲心理上嘅考慮。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去到今日生就生，死就死嘅咯喎。十二个月就十二个月，翻转头二十个月就二十个月，你都冇得掹噶啦。你一系就推翻个判决，唔会因为咁而有改变。因为点解今次佢唔应该再做呢啲咁嘅嘢？如果系假，如果系假，我冇话一定系假，冇话一定去扮病。即系你由冇染发到即系入医院嗰个成个公关嗰个程序咧，你系 repeat 咗啦，已经。是被人洞悉了，最惨就是因为上一次那个法官是即是太浪在攞嚟在那个判词那里那里噏嘛，事后即噏完判词应该咁讲，噏完判词之后事后讲就话原来你有公关公司在那里做势的。 唔系，嗰次就系因为阿李永达、阿陶杰啊嗰扎人咧就坐晒喺嗰个观众席嗰度，然之后就话嗰班友咧诶系咪想恐吓我啲陪审员啊咁样样？ 唔系咁啊，夸张个头，唔系佢恐吓，而系佢揾公关公司去安排 吓、啊，然之后即系压力佢哋啦，即系等于系 等佢觉得周荣权系好多人支持嘅，好多公众人士，佢真系做呢个咁嘅势啫。咁啊点知俾嗰个法官咧？因为个法官我谂都系非常之憎佢嘅，唔知点解。成個司法界咧喺呢一單嘢上邊咧，前前後後兩間嘅判決，由高等法院到呢個上訴庭咧，我睇呢個判詞都對佢係好唔合理嘅。嗱、 哦， 呢、這個我係不解嘅，呢、這個我真係唔明白嘅。 哦，你要問一下仁哥先知喎，阿仁哥可能收即係會比較清楚。 唔係，但係嗱，你經過上一役之後，嗱上一役我覺得、即係我哋唔懂，我哋唔知啦，係、咪？原來你咁叻嘅嚇，安排啲人去撐場啊，因為陶傑。引到個陪審員同佢影相，咁所以就出咗事，咁先俾個法官知道定係咩理由啦，係咪？但係即係話說回來，今次喺上訴庭嗰單 case， 即係已經去到呢個咁嘅階段咧、即係再做呢啲嘅公關 show 咧，對不起，小弟真係覺得係冇意義嘅。雖然嗱，我在前頭我已經講咗話，我覺得佢咁樣蹂躪佢咧，作為一個香港行政長官咧。某程度上，我覺得係有好高好高嘅政治成分，但係咪需要玩到佢咁呢？我覺得就即係似乎有啲面拿過。咁你俾呢個警告係俾邊個呢？俾林鄭啊？冇問題啊！我唔覺得林鄭即係做嘢係咁唔小心，操守係咁嚴重嘅人嘅問題啊？係咪啊？你話為UGL 鋪路，我亦都唔係好覺喎。系、嘛？喂，如果你真系为 UGL 铺路，当然我哋所有人都拍手掌。但香港其实都瘀嘅。喂，回归廿年多少少，啱廿一。喂，四任行政长官有两任走去坐监。喂，其实我哋真系好瘀嘅。我唔理嗰个系曾荫权定系CY。喂，成個發展中國家咁啊，大佬！而家我哋香港變成 咁，你唔敢話 發展中國家就點咧？裝一民主過渡嘅時候，頭嗰幾十年咧，大家啲總統啊，好似南韓嗰啲，大家排隊坐監嘅，大哥係咪？我執政嘅時候拉你，你執政嘅時候拉翻我啲僆咁。 咁你又唔敢話呢個韓國係發展中國家嘅話啦啩？因為其實咧，我見到阿朴槿惠都係即係同一日啦，係咪？咁佢就係因為嗰啲貪案咧，又判多八碌喎，大佬。即係佢而家加加埋埋咧，卅幾碌嘅。你諗下，依家朴槿惠幾多歲啊？ 唔係，我意思應該咁講，用發展中國家，大家會理解係嗰個經濟。我只係由一個威權嘅政府過渡到去一個民主嘅社會。嗰頭幾十年 嘅過程裏面呢、 嗯、 台灣又係咁，南韓又係咁，陸陸續續呢啲地方發展嘅國家喺個民主嘅初階裏面呢全部都係咁嘅。 係呀、啊、 喂，但係香港喂相對上雖然冇民主自由不斷削減，但係都仲有少法治嘅地方、 啊。我覺得如果你話每一屆嘅特首咧都將佢坐監嘅話咧，反而會 fair 啲，即係好似阿南韓咁樣，即係其實 即係你話四任都要坐曬， 唔係即係唔係嗱，即係佢只能夠話俾你 做啦，大佬。 嗱，佢只能夠話俾你聽，佢就制度上咧，佢係避免唔到人哋貪污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有仇報啊嘛。咁但係香港呢一隻咧係最撲街嘅，我哋睇下呢幅圖啊，我覺得我哋嘅網友做得幾好啊，叫李慧玲啊，睇下先。啊、我哋睇下呢幅图啊，系咪？小贪就败家，大贪就可以治国、啊。喂，呢个系咩世界啊，大佬？即系你谂下，喂，曾荫权你话佢贪，会贪乜嘢咧？佢有几多嘢贪到翻嚟咧？ 咪贪个鸿图嗰个嘅租个单位平少少啩？ 屌你个深圳嗰个咩东海花园，人哋系上面，其实本身即系嗰啲，佢本身系嗰啲咩？即系都唔系攞嚟租嘅。即係 clubhouse 嚟嘅，然之後嗰、那個叫做係幫你裝修，都未住到入去添啊！跟住又話貪你新鴻基啊，嗰啲二手嗰啲跑步機啊，點解仲要二手啊？冚家拎，即係呢啲咁嘅嘢。喂，你諗下兩個特首，一個係即係邊個啦？董建華第一個董建華啦。喂，大佬，你睇下佢嗰個東方海外，喂，本身係一個敗家仔嚟嘅。喂，成個東方海外貧臨破產嘅，最後尾要阿爺出手救佢，係咪？ 咁啊，好多年前咧， 最後啊！最后啊， 卖盘嘅时候， 喺即系其实你任内至到你自己退休，升咗几多？喂，大佬，本身你系冚家，你本身你系破产，你个败家仔嚟嘅冚家拎。咁啊，最后咩？你即系因为即系信阿爷就得救啦，系咪？第二个就系梁振英。喂，梁振英而家呢单嘢仲未系解决到嘅，佢而家嚣鸠张到咧，佢仲要告阿李慧玲，即系出律师信告佢。 唔系头先图嗰个李慧玲啊？ 唔系头先图嗰个李慧玲 ，D 一百嗰个 ，D 一百个李慧玲。 不过呢条友咧真系， 系 我都唔知点样形容。 唔叫之丑嘅真系呢条友系。 嗱，唔叫之丑，亦都系一个形容嘅方法。第二个就系、是，喂，你都算几，即系几面皮厚啊？ 系。 喂，呢单嘢咧嗱。一般正常人，我哋咁讲吓，即系仲有少少仁义道德嘅人，有少少良知嘅人，明知自己咧都系做错嘅，甚至乎系灰色地带踩界都好，我哋都会有少少心虚嘅，系咪？嗱，我当系你啦，我俾 advice 你 ，Anthony 唔好搞啦，你再出律师信去喐佢哋，咁你继续你。撩起嗰單嘢， 係啊，啱啊， 啱啊，嗱，我假設你有 道理又唔喺你嗰邊， 冇錯啦， 嚇、 啊，即係呢啲嘢。所以呢條友我真係唔知點形容佢。 係啊， 我話佢 tough 啊，話佢能夠打逆境戰啦、啊，定係還是話佢面皮厚唔知醜咧？ 係、 啊，哇，佢好嘢喎、啊，由梁繼昌開始，跟住又李慧玲，之前又好似連月增又收過，喂。大佬，你好似新加坡当年李光耀咁啊，大哥。所有批评你嘅人都收律师信，喂，你系当权者嚟嘅，大哥。 嗯， 你唔系普通人、啊。喂，我批评你嘅行为，我批评你嘅作风，当然嗰啲系涉及即系事实嘅问题。喂、 嗯， 但系你作为当权者，你有呢个气度系俾人批评噶。 唔系最 喂，而家你都大权在握，而家你都同阿爷讲掂咗数。就是、九成會告你㗎啦，我講九成啫，我冇話係十成啊，我估㗎啫，完全收唔到風喺呢個問題上面，即係唔似係會告佢啊，係啊，喐咗㗎啦。 我相信啦，嗱，即係一朝天子一朝臣意思啦，我諗佢而家係相信佢係一定係最挺襲嗰個嚟，全香港 係。妖、大佬啊，佢根本就係肉麻當有趣啦，佢成日講埋一啲嘢，大哥。 唉、真 係 大鑊，即係 喂你佢完咗之後，你諗下我哋都少講佢啦，即係證明佢都已經。是大權旁落， 但是他不甘寂寞啊嘛！ 喂，他搞咗兩個委員會，一個唔知一帶一路， 唔係委員會是公司啊， 即係嗰啲limited by guarantee。即係如果你話唔申報啦，佢都賴嘢嘅，講真，佢係之後補鑊咋。即係你頭先用翻法官佢所講嘅嘢，唔相信佢係因為一時之失啊嘛，係咪？唔相信佢係即係一時唔記得嗰啲嘢。大佬，你梁振英呢單嘢，其實講真，你喂你嗰、那個即係唔記得，其實一樣嘅情況係。即系呢个就系光天化日嘅情况底下，你都可以咁样做。你做陀衰加陀衰到埋你成个 ICAC 啊，连续三年啊， 喂，嗰、那個叫署任，嗰、那、嗰、個那個叫做係即係 公信力， 嗰、那個嗰、那個咩執行處首長啊，嗰、那個叫署任咗三年，大佬，你搞死埋呢個李寶林，你係咪陀衰家嚟嘅，大佬？ 都唔關事嘅、啊，我從來都覺得即係白韻六咧係鬼鬼地嘅啦。 啊，佢即係即係共產黨嘅啦，肯定係。 我估佢應該都係好密切關係嘅啦。 啊， 甚至乎即係。類似葉國華嗰啲地下黨員嚟 嘅，你知唔知阿白韻六仲唔知醜到咧？即係佢仲幫老共出謀獻策咧，話一帶一路啊，好 Q 多貪污啊啲國家，係啊，我哋一定要咧，即係幫佢哋培訓啊，即係話要輸出呢個反貪，即係嗰個做法。喂，大佬，你而家香港搞成咁， 你都好意思講？ 喂，你好意思講？你真係唔知醜喎、啊，你食屎啊啦你，即係白韻六。 冇啊，你都唔可以賴白韻六噶啦，都係爺話事噶啦。喺呢個重大嘅問題上面，喂，講多句啫。 係 高行政長官，你覺得唔需要問阿爺？ 唉，算啦。 我切个头俾你当凳嘅一坐，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